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94集。 吞噬一切的黑暗被雪亮的剑光撕开，程潜身形重现于夜空之下。他一剑斩向龙身，空中风雷引动，竟有屠龙之威。人与龙一同没入云霄之上，一时间缠斗不休，连影子也看不清了。 站远一些。 唐枕将六郎往后拉了一把，摇了摇头。 外面打得这样热闹，里面又有一只作乱的天妖。我看这楼撑不了多久，非塌了不可。 唐真人好似长了天生一张无往不利的乌鸦嘴，话音没落，便听一声巨响，酒楼塌了。沉香未起就化成了一把红云，巨大的铜鹤露出了全貌，被剑修将满身的妖气限制在朱砂阵中，身上的骨头咔巴作响，年大大瞠目结舌。 这就是铜鹤呀，当之鸟原来也怪不容易的。 唐枕后退半步，注视了水坑片刻。 天妖从来都是应劫而生，先天带着血气，只是他身上应了天妖命，偏又有半个人身，本该浴血而生，却被人强行改命。能平安长到这么大，一身妖气被压制了七八，也真是不容易。 年大大闻言，望向严征明的目光不由得带上了几分崇拜。 罢了，我助他一臂之力吧。 说完，唐枕伸出手，好像自空中随意的一拢，一柱真元如春风化雨似的被他兜入掌心，直直地没入地上的朱砂阵中。李云的朱砂阵本就是仓促而成，几次三番被铜鹤肆意的妖气打断，久而久之早已经难以为继。此时让唐枕一番修补，却好像被唤醒了似的，隐约间起了一层盈盈之光，无数藤条从朱砂阵中摇摆而起，一层一层的被大鸟身上的云山雾绕的烈火烧化，又前赴后继地跟上去。一时间严征明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他偏头往唐枕那边看了一眼，矜持地点了个头。唐枕却没顾上和他客气，只是望着朱砂阵中的水坑，神色凝重了下来。 怎么偏偏赶上这时候？ 只见水坑化成的铜鹤身形突然拉长变大，严征明那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松下来，便感到自己的剑意之境中被妖气疯狂地反噬。他接连倒退三步，尚且来不及补救，那朱砂阵已经瞬息破碎，李云整个人飞了出去，唤道：“ 韩谭！” 五色石的罩子顿时又多了一道裂缝。年大大指着那罩子大惊小怪道：“ 前辈，这又是怎么了？”“ 铜鹤乃是凤凰之后，虽不能浴火再生，一生却要经过数次脱胎换骨，便好比人顿悟后忽然跃入下一个境界，本来算是机缘，但赶上这时候未必。不好，惊动了天劫。” 空中黑雾中一阵浓云自四下汇集而成，隔着五彩石，年大大感觉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往日程潜在冥冥谷中渡劫，没有人敢上前半步，这还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天劫。那云中闷雷涌动片刻后，一道雪亮的闪电直落而下，严征明瞬间将自己元神之剑附在随身的佩剑上，神气合一，替水坑迎上了第一道雷劫。天为锣，地为鼓，雷与剑在当空撞出夹杂着裂帛之音的轰鸣声，应得九天如白昼。 颜征明这些年用的佩剑，还是当年在东海荒岛上被周寒正崩掉了一个齿的那把，一直拿着它铭记自己的耻辱，没有换过。没想到此时断在了雷劫之下，他胸口一闷，附在剑上的元神剑被重创，若不是他已过了出风之境，恐怕这把元神剑就废了。而一口气没缓上来，第二道天雷已在酝酿。这时水坑身上的红云忽然被什么吸上天一样，竖成一柱冲向天宇，与漫天黑雾勾连在了一起。妖魔相生，山河变色，第二道雷劫裹挟着天地震怒轰然落下。狂风与怒雷，刀光与剑影，魔龙长吟，神鸟尖利，天妖身上的烈火似乎要将未央长夜烧成一把焦灰，南疆大山齐齐震颤，五色石的屏障顷刻间碎了个干干净净。 师兄， 声响中夹杂着一声惊慌的师兄，嗓音清晰，依稀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女，微弱的像是涛浪滔天中小小蚊蚁一声虫鸣。也不知道他叫的是哪一个师兄，但该听见的人无一例外都听见了。空中黑龙的动作蓦地一缓，他仿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一样猛地一仰头，巨大的身影在茫茫夜空中闪烁几次，随即缩成了人形，毫无顾忌地将后背大拉拉地晾在了程潜面前。程潜目光一凝，双刃剑千钧一发地转了个弯，与人形的寒渊擦肩而过。下一刻，寒渊伸出惨白的手，一把抓住了那不断纠缠红云的黑雾，双刃却当空杠上了雷劫。程潜对付天劫可谓是十分有经验，加之双刃在手，如虎添翼，那本来下落的雷被他中途截住，顺着剑尖横扫而出，走掉的好像他手中剑拖了一条巨大的流星尾巴。程潜的脸被强光照亮，一侧的寒渊张了张嘴，默然无声地叫了一声：“ 小师兄。” 程潜扫了他一眼，目光冷冷的，像是很多年前东海岸边趴在他背上信誓旦旦地宣布要找师父告状似的神色。寒渊咬咬牙，险些被他这一眼瞪出了眼泪。这时地面涌起千万条萧萧剑气，颜征明佩剑已折，一时间飞沙走石，乃至于周遭风雨全成了他手中锋锐，当空汇聚成了一只乱七八糟却无可当其锐的巨剑，一剑将铜鹤红云与魔龙黑雾之间的联系斩断，随即近乎浩瀚的剑气将天地分隔两端，当空扼住那冲天的妖气，竟在不伤水坑的情况下缓缓地将那团不祥的红云推回了地面，逼至水坑周遭三丈以内。接连十道符咒从李云手中抛出去，每一道符咒落在水坑头上，他身上的大火都消退三分。十道符咒落下，奄奄一息的童鹤终于化成了一个背负双翼的少女，意识全无地蜷缩在一片狼藉的地面上。滚滚雷鸣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渐次远去，寒渊露出了微微松了口气的神色。下一刻他又毫无预兆地变了脸，手臂变成布满龙鳞的利爪，一爪子抓向程潜的后心。周遭气息一变，程潜已经在风声怒吼之前反应过来，他反手便是一剑，方才拦过天劫的双刃上还带着雷火余力，与龙爪一撞，顿时火花四溅。寒渊脸上有若隐若现的龙鳞闪过，刚要说什么，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号角。那号角比寻常军号悠长旷远，空洞低回，似有千军万马般浩然的不可一世。寒渊眉目微动， 脸色变了变，随即露出一个森森的轻笑。 哼，把狗招来了，小师兄，那我可得走了。 他说完猛地一推双刃，指甲刮在剑身上发出让人牙酸的响动。韩元一错身要走，城前的剑却不依不饶地追了上去，苍啷一声再次与龙爪针锋相对。 心魔入道，你的心魔是什么？ 韩元面色蓦地一变，反手将黑云抓在掌中，一回身狠狠地推到程前胸口。程前猝不及防，骤然被那魔气逼退了一丈多远。这么一起一落，韩渊已经再次摆尾为魔龙，落在了半里之外。 与其打听我的心魔是什么， 那巨龙转过脸来，韩渊的人面从巨大的龙头上一闪而过，落在一个狰狞又嘲讽的笑容上。 你不如去问问掌门师兄的心魔是什么，就怕你敢问不敢听啊。哼。 说完，魔龙腾着黑云径直往北方去了。那边号角声传来的方向传来几声呼啸，接着几道强光从四面八方打入空中，好像是什么人在互相发信号。李云上前一步，将手附在水坑的翅膀上，将他这靶子一样的翅膀缓缓地收了回去，任劳任怨地将他背在身上。 怎么回事？来的是谁啊？ 程前从空中落了下来，一身血迹没擦干净，脚步踉跄了一下，被严征明一把拖住，低声斥道。 慢点。 年大大才要走过来和他打招呼，便被唐枕开口打断。 别寒暄了，阴阳号和七色火这是天眼出的人，碰见他们恐怕有麻烦，先跟我走。 李云望向严征明，程前忙介绍。 哦，我忘了说，这位就是堂兄唐枕。 严征明听了当机立断。 有劳道友。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